的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的，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我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牵挂约好我们再见，散步的午后要像从前，再挽着手叙旧。别逗留，末班车要开了，路到了尽头，回头是我永留心口。 我爱

枕的睡眠，和枕一条海平线。 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末日，唱历史一遍，唱出一首。 昨天依然很伤感，我从未改 地球，就算是分离也只是暂时停留，从没想过到最后还是一个人远走。冷冷的雨打在我胸口，我的心真的好难受，走在曾经的十字路口，仿佛又回到那个时候。我多想在我离开之前，你能再看我一眼，让我知道你从来没改变。从未出现，我多想断绝一切思念，让生活回到原点，可我的爱却从来没改变。现在你是否依然像我一样孤单，回首昨天依然很伤感，我从未改变。在我离开之前，你能再看我一眼，让我知道你从来没改变。就在我转身离开之前，眼泪滑落之前，曾经的你却从未出现。我多想断绝一切思念，让生活回到原点，可我的爱却从来未改。现在你是否依然像我一样孤单，回首昨天依然很伤感，我从未改变。 每秒的起，人生过程中总会有奇迹改变了一切。 在那无意间，爱是走进你，

露出迷茫的眼神，不知用什么销魂才够真。 我深爱的人明天就要嫁别人，原因我的嘴太笨，从来不会疼人哄人。 我怎么办，我要完蛋，眼看着一生幸福昙花一现。 Oh my baby， 给点时间， 给点改变。 Yeah， 以为对爱有天分，成绩却是零分，爱人变成了无聊路人。 骗我相爱是缘分，最后噩梦成真。哦，究竟让我痛得好安稳。 以为对爱有天分，答案却是狗笨，留我一个人越陷越深。 No No No， 骗我相爱是缘分， 最后噩梦成真。 哦，真的真的无聊得很。 忙的眼神，不知用什么销魂才够真。我深爱的人 明天就要嫁别人， 原因我的最呆笨，从来不会疼人哄人。 我怎么办，我要完蛋， 眼看着一生幸福昙花一现。Oh my baby， 给点时间， 给点改变。 Girl， 以为对爱有天分，成绩却是零分， 爱人变成了无聊路人。 骗我相爱是缘分，最后噩梦成真。 哦，究竟让我痛得好安稳。却是狗笨， 留我一个人越陷越深。 No No No， 骗我相爱是缘分， 最后噩梦成真。 哦，真的真的无聊得很。 奇迹就像在空中飞舞的尘埃，让我的神经感觉不停超载， 幻觉很精彩，大脑很空白， 秒针分针一圈圈，剪碎期待。 以为对爱有天分， 成绩却是零分， 爱人变成了无聊路人。 骗我相爱是缘分， 最后噩梦成真。 哦，究竟让我痛得好安分。 以为对爱有天分， 答案却是狗笨， 留我一个人越陷越深。 No No No， 骗我相爱是缘分，最后噩梦成真。 我真的真的无聊得很， 我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无聊得很。 的那天，你喝了很多酒，你对我说，我们是永远的朋友。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诱惑，也有许多无奈的伤痛。我离开的那天，你站在我背后， 你的沉默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分别的时候你会懂得守在风中，似乎一切都被我带走。多少次风风雨雨，我的身边总有你，虽然我从来不曾对你说起。多少年漂泊故地，我的心中总有你，虽然我从来不曾告诉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分别的时候你会懂得守在风中，似乎一切都被我带走。多少次风风雨雨，我的身边总有你，虽然我从来不曾对说起。多少年漂泊不定，我的心中总有你，虽然我从来不曾告诉你。多少次风风雨雨，我的身边总有你，虽然我从来不曾对告诉你。

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是桃花染红等待的脸，是鸳鸯弄皱三月的湖水，是春风围绕把我们沉在里面，思绪飞舞成蝴蝶。 离并肩哪里都像花园，一牵手做每件事都像庆典，一谈心聊天走进另一个世界，有梦就会实现。锁住时间让感动蔓延，你的手心许着梦月，后一起住时间留更多纪念，最爱剪贴属于我们的细节。 再不能见时种下思念，让思念开花结果长成吻在你的胸前， 锁住时间让感动蔓延，你的手心许着梦魇，后一起锁住时间留更多纪念，最爱剪贴 照片，幸福就剩下怀念。我听到真心，碰到真心的瞬间，发出了精髓铃声，像音乐每个人落泪。这一曲肺腑之言，让天听见。做一件无怨无悔的事，让天看见。会不会天就忘了转动时间，跟着我们的故事，嫉妒又赞美。 天属于我。